长官小神稽首 啊，这一小师傅你到此何事啊？ 小神不练身，打从仙山而来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烦劳长官带小神问过。 阎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啊， 行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方便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把米红。 好好好，一切回避。待我问而来。 多谢长官。 得众无贵宗，今有木莲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有折的大话啊！ 俺骂你半米红， 好好好，得众贵宗，将刘氏亲戚口狠咽活，插上臣来。 山有钱，小娇儿我俩

刚才您听到的是蓝文云等演出的京剧《游六殿》，下面再请听《齐双会》，钱江扮演赵崇，李玉福扮演李桂枝。 昨日 两袖清风， 连日忙碌，怎会全弄？ 下官少聪， 蒙圣恩出手， 报臣县令。 进奉上师命文，下相劝弄，且系公事完毕，不免回衙里是所有。 有， 大道回衙。 Thank you.

我父说在监禁内，其凭郎官做不成，此话巧奇呀、啊！其中必有冤故，待我向前问他一声。哎、我正要问他，他又在哪里啼哭？这片怎么去？有了，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一对少年夫妻，相亲配个小金，这有何妨啊？啊啊！夫人，夫人，夫人呐、啊！与你分有佳酬， 怎么与相共事了，能与我分有佳酬么？ 是啊，与分人分有佳酬啊！ 是来有空相共里捉挠啊！ 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挠。 哦，相公是不挠的呀， 我才挠啊！ 日次， 叫 公明弟弟， 挠了，挠了。 方才师姑是不挠的呀， 方才夫人是不哭，下官我就不挠。如今夫人哭嘛，下官我就挠。 好，日次我不哭就是， 我就不闹了，慢慢讲来。 相公心中

问什么？ 不必如此，待我去领尊招降过来， 一看便知。 有老相公。 来，去到新房，去的是招相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想到 回禀 是 林春招相在此，夫人请看。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好，待下官念与夫人听。范正的命令起。哎，夫人不要急，后待下官念来。 是， 为阴间不从，必是顺化文臣之是罪，所听秋后赐。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 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 快 些念来。 下官念来，文臣是罪，所听秋后赐去。哎呀，夫人呐、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辞去了、 哦、我弟弟秋后就要辞去了， 夫人挽回去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夫人进来，夫人进来，先是几条人命。此乃其人官所定，叫下官是挽回的了啊。 日此事来，我弟弟绝无生路了。 这个 我们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换救出生之路啊。 啊，我弟弟换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新安院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合作一支便装前去圣书，不知救得林尊大人换为何之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助啊。 这谢庄啊、哦、 是啊，谢庄啊， 下官我就会谢哟。 哦，相公换回谢庄啊。 哟，堂堂县令一字便装都不会谢，怎能判断明智？哦，是向圣堂礼是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卸妆。 嗯，卸妆。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 Thank you. 岁的爹娘， 有什么冤啊？ 夫上难相识，夫高悬念离。 我会死呀，非是下官不行，这状子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方才夫人是姓李，这是名字嘛，下官还未曾领教过啊。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无有名字的。 人生天地之间，这有名字的道理，我一定要领教。叫什么？ 你就糊里糊涂的，与我写上一个也就是了。 以这篇状进了安远大人，又是虎口拔牙，死里脱身。其实糊里糊涂写得的，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 讲。 哦，我姓李呀。 晓得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 贵。 啊。 志。 啊。 哎，贵之儿。 啊，贵子呀！ 作何生理？ 苦度世事。 日出时来，菩萨那是神 了。小宝子，你回去看看父王，请看看父母亲，父王大人操心，是操心。 好，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 好事。 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 明日俺愿大人那里。是女流，业绩不上也是枉然。 不错，也女的是。不妨，明天安远大人到此，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可扮作垂死模样，一同前往。 此计甚好， 正是。一次病状到案前， 不看云雾见青天。 若得大人超生命，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报愿。 好个赵氏孤儿乱抱怨。啊，夫人请转。 啊，相公何事？ 这状子上面， 他莫是写错了？ 真是写错了。 哎呀，在哪里？在哪里？ 喏，鬼子呀！哈哈哈哈！ 人何事？ 我想这壮志到底是无用的了。 壮志是有什么用啊？ 想我不会告状，也是枉然。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 不会呀。 待下官交道于你。 好，相公交道于我。 哎呀，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夫人，命你见了安远大人，将状子钉在头上，尽心祈福，你要高声先叫。哎呀，爷爷冤枉呀！ 来，带去受见，明日早堂听审。 不，我早被他捉了啊！夫人不要啼哭，命你与林尊大人就要伸冤了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钱江、李玉福等演唱的京剧《齐双会》。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重新配乐的京剧唱腔，先请听京剧《西厢记》中的四平调，张君秋扮演崔莺莺。